我在这里活着，也在这死去。我在这里祈祷，我在这里迷惘，我在这里寻找，也在这失去。北京， 经典解乐酒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解乐酒就是爱经典。

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茫茫，一春又一庄，看斜阳

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我要的幸福就是和你一起分享音乐，我是孙燕姿。 竟然 窗长地白发，这是美丽的祖国，是我生长的地方，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，到处都有明媚的阳光。